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存着谦恭的心打开你的话语，主，你真理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亲自来教导我们，掌管传讲人的口，聆听人的耳，聆听人的心，使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蒙恩的基督徒，在世上为你的名荣耀你，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过去的十多周里面讲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具备哪些特征，我们把 Mark Dever 牧师的健康教会九标志，我们把它加到十二个标志，加上宣教、祷告和敬拜，所以有十二个标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心愿意了解健康，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什么样子，可以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可以去那里听。我想对许多人来说，当我们提到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会想到说这是教会整体领袖的事情，我更关乎我自己是一个健康，是不是健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信息来谈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来思想其中的一个方面，健康基督徒非常多的方面，但是我们讲到一个方面。大家对于健康不知道怎么看，我们都希望不希望我们过得很健康？哦，希望，一定要点头。我知道我们有跑步群，我被邀请，我跟师母被邀请了好几次，但是礼拜六我们常常有事情，所以我们很想去，我们不能去。啊，还有一个担心是我们跑得不快，我听说里面都是很多人跑得很快，我们怕拉后腿，所以我们两个就选择根据我们的时间表，礼拜六有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出去外面走一走，晒晒太阳，好像跟许多老人家散步差不多的速度，得到健身。所以运动很好，圣经上的确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那益处还少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些益处的，锻炼身体是有益处的，只是尽情的操练更加重要。所以弟兄们，怎么继续运动，好好的运动。还有人健身，有些弟兄健身，哦，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显出来健身的果效，我们就看出来了。还有一些姐妹跳舞或者其他的健身，哦，那真是你会看见身材会不一样，都非常好。我刚刚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天一对夫妇，一个太太去那里大概体检，体检有个磅秤叫 Penny Scale， 但是上去的时候有个高度跟她的体重，一上去站在那里，太太很惊讶，哎呀，怎么超重了，乱胖，不高兴。先生过来看见他太太情绪不好，说，哎，宝贝，你没有超重，你就是再长六英寸就好了，身高体重比不合理。我们都很希望健康，信了主以后我们也盼望成为健康的基督徒。思想健康的基督徒这样的题目是直接从一些现象观察引起的。首先有一些基督徒信了主，一些弟兄姊妹信了主，朋友信了主以后非常渴慕读神的话语，但是好像昙花一现，很快患难遇到逼迫遇到艰难他就垮掉了。有一天我跟大家讲过，我看到我们教会的秘书，新来的秘书整理的 membership list， 就是我们的会友名录的时候，我发现 后面有一栏是谁为他施洗的，好多名字是我施洗的。结果这些人还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已经不来教会聚会了。我首先第一反应不是，哎，怎么不来聚会了，我首先想呢，我当年怎么为他施洗的，他怎么是施了洗以后很快就不见了呢？这些人没来，长期不来聚会以前都有人去关心，我们小组一些弟兄姊妹都会在关心，但是很快就不能继续来了。我在那里难过了好一会儿，看着那个新来的这个会员表，也看到一些基督徒很追求很热心祷告进食， 但是好像跟人相处一直成问题，他一说话别人就难受。你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圣经很熟，但是他跟你说话只要超过十分钟，你就会被硌着。那种他不只是帮助你成长，指出你的问题，他说的话会让你非常非常难受。还有一位中国西部的一位来的神学生，不在我们三一，他读神学，这位姐妹，但是很奇怪，大家知道他爱主献身奉献给神使用，读神学了，但是他寻求神的旨意很特别。他有一次他住在家里漏水了，他打着雨伞坐在家里，打着雨伞，别人说你去修一修就好了，他说我在祷告，时候还没有到呢，都漏水了还不去修屋顶，或者请人修屋顶，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候，会不会进食我还不知道。哎呀，别人就说你信主怎么信成这个样子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健康是什么样子，整全的。大家不要去误解这个健康是前一段大家都听到我在批判成功神学的时候讲到那些 wealth and health 基督徒这些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成功神学，我在这里不好说很严厉，但是指出成功神学很多的问题。成功神学借着一些极端追求的灵恩派的一些弟兄姐妹进入教会搅扰很多人，那是个成功神学是假的福音，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别的福音其实不是福音，那是害我们的。所以我们讲的健康基督徒不是那些成功神学讲那边财富和健康的那种成功，而是一个整全的在神的眼中圣经所教导的健康的基督徒应该什么样子。我去查了一下健康到底怎么定义，我想最有权威的是世界健康或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的定义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哇，我 PowerPoint 可以自己摁了一下就好了，太好了，第一次享受。原来倒反了，好像约翰三书呢有第一章第二节，约翰讲：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约翰在这里很清楚，他盼望收信的人身体健壮，好像他灵魂健壮一样，灵魂兴盛一样。兴盛也可以称为说 get along well， 或者是 prosper， 兴盛就是被用来成功神学化成功兴盛。成功兴盛这两个词现在很多人都不敢用了，因为成功神学用了很多。灵魂兴盛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要过一个健全兴盛的生命生活。世界卫生组织怎么定义健康呢？我在这里没有写上去，在这里哈，他是这样定义，他说在1948年里面他宪章里面这样定义，他说一个人的健康是一种身体心灵和社交处在完全平衡的状态，不只是仅仅脱离了疾病和软弱。意思就是说身心灵处在一种非常祥和的状态，不是说没病啊。我们中间有医生好像有些在点头，医生知道不是因为来看病医生就高兴，其实很多医生都希望你在防御你不要生病，那不是医生失业吗？不会，那些真正的医生是为我们健康考虑的，他是希望人类健康的，他也为此献身，他不是为了希望你们生病然后自己多赚钱。一个真正的健康是一种身心灵一种祥和的状态。希伯来人讲到一种生命的状态，追求平安 shalom 这个词，它是指一种身心灵在神的沐浴，在神的爱中或者神的同在里面，一种祥和的平安的状态，整全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无尽无病无灾的那种状态而已，它是一种整全，知道神爱我，我在神的同在中将来也会到哪里去，那种整全的祥和的状态成为平安或者幸福或者健康。我们知道许多来美国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宪法第一条就是要这块土地要给人自由，给人健康，给人幸福。但是每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对幸福的定义却非常不一样，所以以至于不同的人的幸福观 他的生命这块土地上所提供的机会给他带来的就是追求他心中认为幸福的事情，健康也是一样。所以基督徒的整全健康应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样是整全的健康，乃是沐浴在知道蒙神所爱，在神的同在中间，我们的心灵与神契合，我们的灵魂整个被神掌管，我们的心智健康，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的身体蒙神的祝福，得以祥和，得以成长，得以健康。我们的社交与人的来往，知道彼此相爱，跟以后后几话会提到弟兄姐妹的关系与众人的关系。我们还应该健康的人还知道如何处理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我们后面都会继续讲。一个人的健康，灵性的健康，生命的健康，是整体的整全的健康 holistic health， 整体的健康，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寻求追求的。我们今天来借着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来思想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来思想我们生命中间哪些需要被神调整对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首先彼得这是后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卷，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很宝贵，尤其彼得后书即将离世的彼得，他知道自己留在这个帐篷就是这个身体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要赶紧告诉在他走以后那些很重要的话要留下来。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对那些在逼迫中间困苦中间的教会，要鼓励他们坚定对神的信靠。那彼得后书是因为有些假教师进入教会，传讲一些初代开始诺斯底异端的萌芽状态，那些所谓靠着知识精英，那些所谓属灵精英传递的道路，不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彼得在这些在年迈的彼得，即将要殉道的彼得，他要谈到非常重要如何来对付那些假教师走生命之道。首先彼得这里问候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称自己是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宝贵信心的人，这是写信的对象，问候用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一个健康的生命，基督徒生命，首先他首先是个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首先应该是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他的生命是始于信心，彼得这地方写信是写给那些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他得到宝贵信心的那些人。信心非常重要，我听到一些励志讲座，在国内很非常有分量的励志讲座，都说你要有信心，不要轻言放弃。请问大家听都听过类似的励志讲座，国内那些励志讲座讲到你要有信心的时候，请问信心的对象是谁？啊，是自己。哦，谢谢，我就忘记使用这个了。信心的对象是自己，要坚定的相信，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信心对象是自己，但这些励志讲座到一定的阶段，它就出问题了。当一个人自己信不下去的时候，当自己崩溃的时候，因为信心对象是错误的。信心对象的正确性，欧文·路森牧师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正确了，信心才是好的，才是好的。E.M. Bounds 他写过一个祷告出来的能力，写了好多的书，他是祷告上跟十九世纪的一位圣徒，帮助我们很多。他讲过这样定义，他说 Faith is not just believing anything, it is believing God。 信心不是相信任何东西的，他是相信神自己。所以神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谈到健康的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起点，我们首先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因着我们对他的信靠，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领受，我们才有生命。刚才诗歌里面唱有极奇妙的大改变，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后面健康的基督徒都是不用谈的，其他的健康都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谈的，是于我们对神的信靠。另外这地方提到信心是个恩赐，这地方说所领受的信心，他说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同得是得到的信心， 信心不是从我们里面自动发出来的生发出来的，是因着神自己他称义的爱，他拣选的爱，将这样的生命信心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大家很多人都会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奥古斯丁在思想这地方的时候，他说是神是本乎恩没问题，是恩典，我们救恩是恩典没有错，但是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奥古斯丁特别强调说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说信心是个恩赐，以至于我们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个感恩的人。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信仰众信仰都有区别的是，我们的信仰是神已经耶稣已经做成了，我们只是去接受他领受他，连信靠的心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合乎我们信仰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应该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靠你自己做多好得到的，不是靠操练修炼那些东西，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有所骄傲啊，我是比人悟性高，我是有啊，以前怎么讲，你这个人有什么性，你或者什么性，就是你慧根或者什么哈，就是你看到哎，你这个人有慧根啊，你一听我这个人还不错，没有，我们一无所夸，唯一夸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领受的信心，信心都是恩赐，非常宝贵。所以基督徒，我常常弟兄姊妹给大家讲，我们基督徒信仰是三句哈。第一个句是什么？我们是得恩典的，是首先有 gospel， 然后 gospel 里面是 grace， 是恩典来的。那恩典以后，我们产生的生命应该是 gratitude， 是感恩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因着领受恩典而得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生命以后，正常的反应、健康的反应是个感恩的人。所以基督徒里面，如果你充满了抱怨的生命，世人都知道你已经心理不健康了，但是对我们信仰来说，你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因为生命里面看不到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所成就的工作，你只看见世界负面的东西把你往下拽，就不是健康的。然后这个信心刚才讲的是那是耶稣基督，这地方提到神和救主，这个神和救主原文里面是放在一起的，都是指耶稣基督，称耶稣基督是神，他也是救主，隐含着三位一体的概念，耶稣基督是神，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然后说这位是第二节里面特别提到说要认识为我们宝贵信心的人，认识神，这地方特别在彼得后书很短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十多次，很短的书信里面彼得很喜欢认识这个词。认识神，认识主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认识不是一般的你跟这个人见过认识，我们不能说我们 不多人说我们认识川普总统，你可能见过，在川普 Tower 里面可能见过或者门口见过，但是你不好说你认识他。但是这两天我们有一对一个家庭朋友家庭从新兴大庭来，我们可以说我们认识他，我们不但认识他，也是被他所认识的，很亲密的关系，灵里面相通了。我昨天问朋友 问我的女儿，因为朋友来家里，我们就问女儿 What is a friend? 什么是朋友？我很想考考我女儿到底对朋友的认识，因为她也有朋友啊。她就讲一些很标准的，朋友就是能够为她祷告了，彼此代祷了。我说那没信耶稣的人怎么彼此代祷呢？她发现这个定义太狭窄了。朋友就是你做错事情他还能接纳你的。那我就问她，那爸爸妈妈，你做错事情爸爸妈妈也接纳你，这个也跟朋友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他又发现这个做错事情被接纳，这个不完全盖过这个朋友。他发现定义一个概念非常难哦，外延内涵都要准确。我后来说爸爸定义也不一定准确啊，但是爸爸告诉你，朋友就是心灵相通的，心灵相通的，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掩饰，不需要遮掩，他可以把他丑陋说出来的，难过了丑陋了都可以说出来，很安全的，心灵相通的。那是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人可以在人群里面伪装自己，但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人就不需要伪装了。所以有一个爸爸有点很担心，他的女儿跟一个男孩子一起祷告，常常一起祷告的，哦，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爸爸是基督徒，他说一个男一女一到神面前去了，那他就很亲密的。他亲密不是指肉体的关系哦，他的亲密就是说心灵就敞开了，那个是真正的认识。所以认识神是一种，在旧约里面说亚当与夏娃同房，他就生了谁，同房就是认识的意思，那种夫妻里面的很亲密的关系那叫认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因认识神和我们救主耶稣，认识他的时候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我常常在想，一个认识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不一定是圣经非常好，当然圣经很好，也很感谢主。他常常是处在一种跟他说话的状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是，现在媒体啊，不是媒体，这个媒介就是沟通的媒介，手机啊这些很发达了，跟别人沟通的途径多了很多了。但是发现人跟人讲话的质量分量却减少了，人可以很方便按一下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触及到，但是发现人却躲起来了。哇，微车一天有上几百个上就躲起来，哎呀，就可能把重要的人都 miss 掉了。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生命健康发通知给我们，我们说请你用中文，你要写英文的话，我一千几百个都可能把你重要的通知忘记了，因为每天信息爆炸，我头都炸了，很多没有亲密的关系了。单单认识我们的神跟他有亲密的交通，好像树根树枝跟树根连在一起一样，那种亲密的关系。我常常想亲密的关系应该是那种常常随时跟进入跟他 communion 跟他团契相交的状态。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与父相交，我们也是彼此相交的。基督徒常常用一些词说啊，这两个人我们在一起灵里面很通啊，那就是一种相交 communion fellowship。 所以我们跟神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跟神随时进入亲密的相交的状态。我这几天观察一些很奇怪的现象，真是都长见识。有一天去加油站开车加油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一圈人站在一圈，我看来看去也没什么特别的，转一圈，大家知道这什么现象吗？突然间有一圈人在手里，每个人都拿一个手机，啊，你们知道了哈，每个人都拿个手机，那其中不时都是高中生啊，也是大人呐、啊，坐一圈，然后都看着手机，也不说话。我们家儿子也冲过去，也加进去了。我们家儿子跟他们，我去加油的功夫，爸爸给我五分钟，我说我加油不用五分钟，他说我需要跟他们一起 fight， 有个他说叫 legendary Pokemon， 就是非常传说中很难抓的，需要一群人来把他抓下来。哎呀，我到那里一看，哎呦，这群人虽然很多人都不相互认识，就是加油站转了一圈，然后就站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在那看，我这个是外行的来，我在看边上什么事情，我们家儿子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哦，他们在那有那种沟通啊，他们的沟通就是一直在那里 fight。 原来，哎呀，我就觉得我们的敬拜要是这样就好了哈。我们的神虽然看不见哦，但是人来到我们中间一看，哟，这群人不是朝着牧师哦，我们是朝着一个看不见的 invisible God， 神的同在，看不见的神在这里，我们的心都朝着他，诗歌朝着他，敬拜朝着他，讲道朝着他，我们的心灵回应也是朝着他。别人来看见这里 something， 这里有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存在。就是我那天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的时候，我真是外行，在那里东张西望。我们家儿子马上进入状态，跟他们有密切的交通，密切的交通。哇！还有我们新那里的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哇！Elijah 到 Pokemon， 他又抓 Pokemon 了，又跑到公园去了。然后我们说朋友们找你要去，他说哦，请他们过来，他说可以来帮我抓 Pokemon。 哎呀，我过去就送他过去了。一过去，我们这位朋友家的女儿就一到那里就掏出一个手机，就马上进入状态，他们就成为战友了。哎呀，我说这种团契哦，这种关系很亲密的，他们在那里进入状态，我的老爹在边上外行就看，外行看门道，不是内行看门道，我们外行看热闹。 我在那里看不懂他们在干嘛，我后来看一会就走了。一种跟神很亲密相交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内心都因着爱耶稣，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都爱他，也是被他所爱，我们认识他也是被他所认识，然后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像弗洛伊德说这群人是宗教的集体神经病，而是一起因着跟这位神有亲密的相交，我们内心很甜美的，然后神的话语借着一些仆人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那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个人也是健康基督徒的群体。这个首先属于信心的时候，还是被赐予这样的一种信心，是被赐予成长一切的资源。我们看第四节，这里三个字很重要，神的神能将一切，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因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非常重要，这地方是一个关乎生命和前进或者进前的那些事情都赐给我们了。这地方说我们的生命是始于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神的大能将一个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一切的资源都赐给我们了，生命和前进的一切事都赐给我们了。只要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他里面后来成长所必要的那些基因、那些资料、那些资源都给我们了。啊，我最近特别感动，看到不是最近，就看到那些孩子快要出生的家庭，我跟师母有的时候去探访，跟他们谈，发现每家都是小床铺都预备得很好，特别第一个孩子啊，全家最干净、最神圣的地方，除了他们家圣经以外，就是这个床铺了。哇，那地方光线也特别好，哇，那个一进去你就知道这是个 holy ground， 这里最圣洁的地方，就像我们教会需要脱鞋的地方，就是小朋友爬的地方哈，需要把鞋脱下来的，这太干净了，大人都不忍心把脚踩进去。当你是 baby 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做父母的怎么做？什么都预备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接受他的，接受他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内心的时候，他已将那些生命成长的、生命里面需要保障的那些进前的那些事情，都这些资源都给我们了，那我们可以成长，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感恩。只要我们常常信靠他，我们可以成长的。那后面很重要，他说这个还是可以分享神他的一种性情，Partaker of the divine nature， 可以分享上帝的性情，这是多大的事情。这地方不是像那些 New Age movement， 那些新世纪运动，那些好像我们可以变成神，不会的，基督徒永远不可能变成神，但是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可以分享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分享神三位一体神的生命，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以前的旧文常常提到说我们可以上天堂啊，死以后上天堂，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信心开始的时候，他整个可以分享上帝的生命，这是异教里面非常追求的跟神联合，但是却在异教的许多个人的努力里面达不到的。人的台阶不可能通到天那里去，听到神那里去的，只有透过既是神又是人的这位天梯，这位耶稣，我们才可以到他那里去，并且不但到他那里去，我们跟他的生命可以，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生命。我看到一个美国英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受感动。他说，很有启发。他说 ，Nature determines appetite. Nature determines appetite. 本性，我把它翻译成本性决定胃口。本性决定胃口。中国人有句话很难听哈，但是彼得都讲过，我们中国人说狗改不了。最近有我们家有的时候会帮别人度假，狗放在暂时放在别人，哦，有人交代说你不要，你小心哦，那个我们家狗会吃屎。我后来想好像不只是你们家的狗啊，当然我们要担心哈，那个屎在那里它不要过去吃，这是本性，你不要觉得看不起狗，那个是狗本来就这个样子的。彼得讲得很清楚，狗自己吐出来又去吃的， 猪到淤泥里面打滚了，很舒服的。我小时候抓泥鳅，哇，在泥巴里面下仙，哇，在泥巴里面上浮天，在泥巴里面很舒服的。本性决定胃口，所以当个人信心开始的时候，他有分享神圣的生命的性情。拉菲萨克拉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神的仆人。他真的神是给他很大的智慧，面对哈佛耶鲁这些许多名牌学校里面的高知的人群，他在传递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给他圣灵的能力，和甚至神也给他许多哲学的智慧来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他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不只是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改变我们想做的事情。 God does not change us what we do but what we want to do， 我们想做的事情。托尔斯泰就是我许多人敬仰的人，他信主以后，他说过去那些很喜欢做的事情多半是不好的事情，很喜欢想，很喜欢做的事情，信主以后他不喜欢想也不喜欢做了。这是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经历了重生以后，上帝生命进到他里面以后，过去很喜欢想，很喜欢做那些名望啊、地位啊、那些出名，信主以后托尔斯泰神有心造的人，这是一个胃口改变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加我们信心，健康的生命是从这样开始。如果今天你信了主，你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但是我过去那些败坏的事情我还很喜欢，过去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还是偷偷的做，你要好好反省。如果是持续的这样的喜欢，你可能没有重生得救，虽然我们不能判断你，你自己好好悔改。偶尔过犯所胜，偶尔软弱了，你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但是如果你常常喜欢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躲在暗处做的事情，你要好好面对自己的生命，我是否真的悔改了。吴主光牧师说，北美的教会里面有没有40%的成功率重生率，意思就是说宣誓是基督徒的有没有40%真正重生悔改。我当时说，哎呦，你做牧师怎么判断别人是否重生悔改？他没有说哪一个人有没有重生悔改，他说整体的，他因为看见很多人说是基督徒受了洗了，但是生命活出来的一点都不像基督徒。本来基督徒该喜欢神的话语，结果信了主以后对神的话语一点兴趣都没有。看报纸看微测的时间远超过，那时候他还没微测，写着看报纸看 email 的时间远超过看圣经看电视。但是一说读经啊，没时间，牧师我很忙。但是有一天太太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慢慢太太说哪很忙，他电视看一天看几个小时电视。结果在牧师面前这个太太一顶，这个先生脸都红了。当我们里面的胃口一直跟世界里面那些属肉体的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想，我真的重生悔改了没有？我为什么没有渴慕圣经里面说好像纯净灵奶，好像 baby 喝奶那种渴慕？你偶尔这样可以，但是如果你对 一打开神的话就打瞌睡了。甚至我听到一个很难过的别人当笑话，我觉得很难过。他说一个姐妹，她说老睡不着觉，别人劝她，你就打开神的话读一读你就睡着了。哦，原来他神的话是读用来催眠的。我以为读让你睡着的是那些很 boring 的小说，像布什总统他一直是床头有一本很 boring 的小说，据说都读不完，但是他读就是他做总统压力太大，读两下很 boring， 读完就睡着了，很无聊嘛。他就是专门放一本无聊的小说，他说据说永远都读不完了，就是为了入睡用的。如果圣经是这种状态在你生命当中，你不像一个重生悔改的人，你也不像那个 baby 喜欢喝 baby 要是生出来不喜欢喝奶，这个 baby 有病啊，妈妈很着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喜欢神的话，不渴慕神的话，我们却认为正常，你看看是不是我们走错地方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你遇到那些属灵的事情就厌倦，读了神的话就打瞌睡，听到打瞌睡还可以，因为讲道的人可能讲得很 boring， 但是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不要。我不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进来唱完歌，有人坐下来就打瞌睡，我觉得我讲还没讲道，我再 boring 我还没开始呢，他就睡着了，他不知道人家闭上了。我说这个都是你不是冒犯我，你是冒犯神的，因为显然你对敬拜没兴趣的。 那有人说我昨天晚上牧师你不知道我都没怎么睡觉，我说 OK 好，我可以原谅可以理解，但愿你的所有的借口都是真实的，神也知道你来这里你的表现不是向牧师交账，虽然牧师都看得见，现在戴眼镜都看得见了，我不戴眼镜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姐妹很诚实跟我说，牧师我经常你讲到的时候我睡觉，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真几乎没看见你睡觉了，不是说给人看的，你里面没有这个胃口的时候，你自己要去反省我的本性到底是否重生悔改了，那个人这样的人才有希望。几个检验，如果很不想祷告，很不想读经，很不想祷告，一场属灵的事情就厌倦，你要么病得很厉害，要么没有重生悔改，你自己好好反省，我们不判断你，真的是如果长期对属灵事情没有胃口，你就是没有兴趣，如果偶尔是的话 你应该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需要人帮助，那帮助的人需要你自己要承认这种状态，别人才能帮助你，你的配偶，你的牧者，你的组长，属灵的长辈在边上帮助你，分享神圣的生命。第二方面，健康的基督徒必定会成长，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不断的一个一个加上去，彼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生命的状态，像李罗森弟兄说是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 Normal Christian， 他写了一本很好的经典的书，正常的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一定会成长的。有一个妈妈孩子抱回家，她很担心她不长，结果一位老妈妈告诉这位年轻妈妈，你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不长，你只要观察他不要生病就可以了，这讲得好吧， baby 只要不生病他都怎么样，都长都长。不久我们中间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孩子有一段时间体重不太长了，他很紧张，应该紧张的，他紧张得很好，孩子不长啊，他的合理判断是孩子不长一定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好，请问我们信主很久了不长，我们有没有担心过？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很好，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growth， 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成长。我在家边上房子边上有的时候会拨一拨一些东西，有个野草被一个大石头 大棍子压得很紧，结果它从边上长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好，你们房子边上都会看到这现象，它只要是个种子是活的，它大石头压在那里面，它都会从边上弯出来长的。哎呀，我看的时候这生命力真的很旺盛很厉害啊！你看到悬崖上也没一点点土可能都不知道，有些树啊，有些人就长在悬崖上，它只要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那反过来不成长的，要么生病要么本来就不是生命。信心，我们来看几样东西成长的，刚才提到的信心，这地方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就是良善，耶稣说良善，别人称耶稣良善的夫子，这就是神，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但是我们要效法这样良善的性情。良善就是那些别人冒犯你，你本来有权利去报复的，你放弃了，用恩慈用怜悯来待人，那个是良善 goodness， 那种像酒酿起来很纯的香，那种良善的人能靠近他的时候都被造就，靠近这样的人你很舒服，你也得造就良善的，因为这一类人他跟你说的事做的事情可能会批评到你，都是出于良善，都是为你好的，他的动机里面充满了良善。知识，这地方知识不是书本知识圣经知识而已，这地方知识刚才就是说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能够去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那样的一种知识，是一种生命性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一种参与到神的生命中间与神联合那种知识。节制，节制就是控制自己 self control， 控制自己，这地方节制不是在当彼得写的时候，是在希腊罗马的时代非常强调节制是一种勇敢，节制是古罗马的美德，但是彼得不是强调古罗马社会的那种勇敢节制的美德，他是强调一个圣灵的果子那种节制， 不是靠着自己 self-control 自控，他乃是靠着圣灵在里面活出节制的生命来。盖恩夫人讲得非常好，当很多人面对要用很多方法来控制自己，因为人很难控制，他要控制自己的时候，盖恩夫人说焦点不要放在控制自己本身，相反的应该常常操练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盖恩夫人说你常常操练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的节制你的自我控制就已经得到改善了，因为常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圣灵果子就出来了，圣灵果子有一样就是节制。所以节制弟兄姊妹，它是一个果子，它不是你努力的结果，它是当你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生命性情它活出来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你努力赚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用错方法，世界上很多励志的讲座都告诉我们节制的好处，这个可取，但是节制的方法，世界的节制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节制的方法是靠自己去得到节制，那个是节制一些小东西可以，节制大的东西本性里边的像那些愤怒啊，那些贪婪啊，那些淫乱啊，这些东西节制不了了。如果可以的话，那几个励志讲座就可以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你靠努力可以做出来的。自控自我控制最难就是你控制你自己，这是最难的，要控制的对象刚好是你自己，这是难处所在。形影不离啊，人的影子离不了你自己的，那个是难处。忍耐 perseverance patience 忍耐，这忍耐很多人都是世界上来看的忍耐都是我不得已的时候，哎呀谁让我倒霉遭灾或者没有能耐，我就只好忍着，这是世界看的忍耐。英文里面的忍耐大家知道是 non suffering， 这个古英文的词 non suffering 就是忍耐，长久的受苦。所以中国人说刀刃放在芯片，刀片放在心上上面，这都是古英文跟中国人认识的忍耐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圣经讲的忍耐是一个得胜者的性情，是圣灵的果子，这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夫妻在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哎呀谁让我娶错人嫁错人了。我们辅导里面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昨天晚上还在餐馆里吃饭，还有有一个人也是告诉我们哎呀我娶错人了。当着这么人说娶错人了，我想你真是，人家可能也认为他嫁错人了。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我们成长的结果，然后有出圣灵的果子，自动产生节制，产生忍耐。前进就是对神的 devotion， 对神的委身 godliness， 英文翻译非常好 godliness，中文也翻译非常好，虔诚敬畏。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成长的人，他会敬畏神，他不会随便。比如说他进入圣所敬拜神的时候，他有圣洁的装饰，心灵和外表都一起装饰好的。他在灵修的时候，他会一天当中会花一部分时间跟神相处的，告诉神我今天清晨起来了，主啊你跟我同在，给我力量智慧忍耐来做今天的工作，能够荣耀你。晚上睡觉回来，就感谢你给我们一天的日子，虽然有重担有难过，你给我力量，给我晚上安然入睡。然后你记起来还为宣教祷告，为等等等等为许多事情祷告，然后你就主给我平安，神所亲爱的必安然入睡。这些都是跟神很亲密交通，然后他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的人。神放在生命首位不是嘴巴一天到晚念到神这个词，神放在生命首位的人就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他就沐浴在神的同在里面，中文经常说是操练神的同在，这个不太准确，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这个 practice 好像是我没有的东西，我在那里操练一个东西出来。 No， 我觉得更准确应该是 realize the presence of God， 意识到神的同在， realize 我意识到原来神在这里，不是在那里没有的东西我就 practice， 我就想象神在这里，想象 No， 那是心理作用，那种人做久了会精神出问题。当现实里面没有的东西你头脑强加给他的时候，最后出现一些心理的疾病甚至精神的疾病。但是劳伦斯弟兄成为圣徒是帮助我们，原来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当你操练，当你在意识到神就在你生命里面，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健康美好的。我见到一个弟兄，他生命里面常常会有一段时间会安静下来独处 solitude 独处，他会在一个地方他会安静下来，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为自己的子女祷告，为妻子健康祷告。有的时候他想起来也会为到周围小组里面的人祷告。我见过这样的一个人，隔一段时间他就会 pause 安静，我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不会去打搅他。最近弟兄就是我意识到，哦，你靠近他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他沐浴在神的同在当中，他是一位，这就是一位敬虔的人。他敬虔不只是外表做这种灵修 啊我分别为圣，他整个这种心态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对他的子女对他的家庭都非常一致 consistent。 神是他生命的中心，敬虔人我们都有很多模式。我跟师母在很多特别师母小时候就在牧者的群体里面长大，他都见过一些老牧者那些敬虔生命是什么样子。他描述很可能是白发苍苍，但是不只是外表，是那些很温柔的生命，非常美好的生命。那我在童年的时候也见过许多这样好的生命。敬虔人不只是看他外表那种很祥和温柔而已，是在他生活当中不但是平顺，不但是危机，不但是健康还是疾病，他都是神是他的皈依，是他的引导，是他的依靠。他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他却跟也都引导他的朋友一起来依靠神。他也有很好，也吃很多美食，但是他都是真诚心灵上感恩。他没吃的时候他不会抱怨，他也感谢神给他没有东西吃，他也感恩。那种人就是以神为友，以神为中心的人。所以基督徒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他不只是健康而已，他是以神为友，以神为乐的人，他只要神就够了。那类人在世界人看来有点异样，有点异类，但是有神就够了。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心里也很欢喜。不但是在老一辈，在年轻的同辈中间，我也见过这样敬畏爱神的人。 Godly people， 敬畏神，爱弟兄的心。 Philadelphia 这个词就是爱弟兄，弟兄彼此相爱。这地方姐妹们，感谢主，姐妹们点头了，没有难过。这也是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像在家里一样。请问弟兄姐妹，当一个人遇到软弱，你去照顾他容易吗？有点头有摇头，就是一般人遇到难处你去帮助他还是相对容易的。当一个弟兄姐妹出现 做事情得罪神或者有罪的时候，你去提醒他容易吗？不太容易。爱弟兄的心，给他一点东西好事的，这个容易的。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做事出格了，你需要提醒他的时候，那个就是考验你真爱他还是假爱他。你爱自己的话你就不说了，你要是真爱他的话，你要冒险告诉他，弟兄啊，这地方可能你不要这样做，你冒着他跟你朋友反目的危险，那个是真爱。不但是爱弟兄，也爱众人。约翰一书里面说神就是爱，但是我们这群人又是分享神生命性情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爱心的话，其实我们跟神没有份的。所以真爱神的人，他也是爱弟兄姐妹，神也给我们无私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怎么样成长，我想平时都讲了很多，我们还继续讲，就是你常常渴慕神的话语，读经祷告，没有读经祷告是不二的法宝。我们成长常常在话语里面跟神的话语连在一起，常常读经祷告，祷告是呼吸，读经是释放，这些都是成长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常常与神保持亲密关系，敬拜、灵修、祷告、团契、侍奉、见证，这样平衡了，我们才可以成长，才可以均衡的成长。最后，成长的基督徒他必然会结果子。八到十一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刚才提过的，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信心开始相信神，分享神的性情，然后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他其实得到很好的结果。他的结果是有种远向意向，可以看见自己应该有的 vision， 他可以看见，他不是近视，这地方不是说眼瞎看不到远处，远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句话是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你短视。但是 成长的基督徒他有远见，他可以看见以前的罪已经赦免了，已经脱离了败坏的情欲的辖制了。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了，但是我们脱离了那种罪恶的辖制，我们可以对罪说不了。然后我们知道往日的罪已经被洁净了，而且得到个确据，是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这种安全感，这种确据感我们有了。基督徒经常问，我不确定将来离开世界会不会到神那里去，但是彼得说，当你的信心有这些成长的印记的时候，你应该很放心，我这口气过去的时候我一定到神那里去的。但是如果你说我信神信神从来没有这些时间成长的证据的话，你不是很确定的。很多人很羡慕基督徒临终的时候 一做决策祷告啊，多好啊，我这样不用一辈子，只要临终一会儿就好了啊。首先临终不一定你有机会啊，撞车我撞过车啊，被人撞过，那个不一定有机会的，连主啊救我都机会都不一定有。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没，临终的基督徒没有了，因为他确据未必有成长的印记，除非神特殊圣灵给他确据。但是成长的基督徒，健康成长的基督徒，他有个很深的确据，他有生命的喜乐，我必定丰丰富富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感谢主，神给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加给我们这样的益处。所以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寻求不断的成长，雕刻那些靠神的恩典雕刻那些败坏的，那些不健康的思维，不健康的习惯，那些得罪神的那些容易藏在我们的罪，把它一点点的去掉。结束说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位雕塑家有一天他雕刻一个狮子，刚开始的时候不拿起来一块顽石，后来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再拿开变成一个狮子了。那一个小朋友就很好奇问雕塑家，哎，你前几天还是一块石头，怎么一下就变成，前不久还是个，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好的狮子了，你是怎么弄呢？雕刻家告诉他小孩子，他说我是这样做的，我就在这个石头里面就看，就看这石头看里面，在我头脑里面有一个狮子的形象呢在那里，那我就看，我就切掉那些不像狮子的地方，就把它切掉切掉，再看看，再切掉再切掉，最后我的头脑里面的那个狮子就成型了。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样本，不像耶稣基督那些靠神恩典慢慢的切掉去掉，使我们成为一个健康和成长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不但一起来建立健康的教会，乃是每一个个体来面对你的时候，因为承受你所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心的应许，主啊，你让我们分享主你圣洁的生命，以至于你将成长的印记领到我们生命当中，也因着成长你给我们进入你的国那永生的确据。我们满心感谢你，祝福弟兄姐妹能够更多人寻求主啊，成为更加主啊，跟神更加亲密，更加成长，以至于生命主啊，基督徒生命有健康的印记，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出荣光来，在社区在家人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名求，阿门。